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北京的气温依然是比较低的，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木樨园地区车多人多，永外大街包括百荣市场门前、南三环的方庄至木樨园桥之间、主辅路都是车行缓慢，方庄桥下以及杨桥下路口的南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甩掉斑斑点点。其实有一些朋友，特别是爱美的朋友，会特别在意自己的脸上、身上有一些斑痕出现。这个斑呢，有可能是太阳晒的这种斑，也有可能呢是这个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伙儿说的这个斑叫做老年斑。 年龄增大，我们除了发现皮肤变得松弛下垂，长出皱纹以外，还会发现脸和手背、小腿等平时裸露的皮肤上长出了一个个棕褐色的斑点，这就是老年斑。怎么能让老年斑斑点出现？爱吃酱油的人更容易长老年斑吗？可以用牙膏去掉老年斑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周平，跟您说说如何甩掉斑斑点点。 可能每一个爱美的人士都希望自己的脸像剥了皮儿的这个鸡蛋一样，特别的晶莹剔透。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在脸上、身上发现有一些斑斑点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平周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甩掉这些斑斑点点。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平。 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周主任，今天我们和大伙儿来说的这个皮肤上的一个斑啊，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斑。很多朋友一听这名字就顾名思义，这是不是年纪大的朋友才会长的一个皮肤上的斑才叫老年斑呢？ 老年斑呢，学名呢叫脂溢性角化症。它是一种就是皮肤病，通常呢好发于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但是呢在中青年的朋友当中呢也可以发生。老年斑呢通常好发于35岁，特别是40岁以后的这个人的这个皮肤，特别是暴露部位好发。 也就是说随着年纪的增大，其实老年斑发生的这个几率也相对来说几率会高一些。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您见过比如说年纪最小的得了老年斑的朋友是多大呀？ 这个呢主要是跟 这个他的环工作的这个职业呀、啊，生活的这个区域啊都有关系。 嗯， 因为老年斑的发生呢，跟日晒有关系、 哦、 啊，所以说就是特别容易受日晒的这种职业或者是这些区位啊，就是这些环境因素啊，这样有影响。一般来讲呢，大概20多岁的人就可以见到。 哦，20多岁的朋友，虽然这名字叫老年斑，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老年朋友才会长的这种斑。很多20多岁非常年轻的朋友，由于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说比如说日晒比较多的话，也依然有可能在自己的皮肤上出现老年斑。那出现了老年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方法去除掉老年斑？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像周主任刚才说的，有可能日晒会引起老年斑，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有可能让我们年轻的肌肤长出老年斑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如果您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新闻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老年斑的相关话题。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要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每个区至少建立一个紧密型的医联体。根据了解，本市建立医联体已经有近5年的时间，目前的医联体能否助力分级诊疗的落实，让患者既能够就近就便看病，又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进行了一番调查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家长马女士抱着1岁左右、已经熟睡的儿子正要回家。她告诉记者， 我们晚上夜里去看急诊，结果一直到早上5-6点钟才看上，就是孩子特别的多。 就是大概等了多少？ 300多号。 记者了解到，本市流感季到来，北京儿童医院、首都二研所等门急诊爆满，很多家长都觉得看病难。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就在距离儿童医院不到1公里的北京复兴医院月坛门诊部儿科，却完全不见拥挤的场面。输液室里只有一个患儿在输液，家长吴先生说， 我们今天上午上中日了，挂了400多号，好没法看。然后我跟你说上这儿来了，哎，还真是那没人，这些都没问题。 目前本市149家医院设有儿科，但家长在带孩子就医时仍爱往大医院扎堆儿。对于这样的现象，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人大代表王天友既理解又无奈。他坦言，几年前他们就建立了儿童专科医联体，但是分级诊疗的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把对疑难病的这个特殊通道和各个医院开通，可以直接转诊，需要会诊的可以到各个医院进行会诊，在4年前已经开通，转上来不超过10%，而无序是为主。 其实为了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本市近5年大力发展医联体建设，以区域内1家3家医院为中心，辐射周边2级和1级医疗机构，建立上下转诊等服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每个区至少建设一个紧密型医联体，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医联体还远远没有达到紧密的程度。人大代表、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熊卫红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基层医疗机构就要自己走出去。 我们非常注重和周边的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做调研，我们就可以按需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建国门地区高端的写字楼，很多上班的白领腰椎病，我们就开了中医的5间理疗门诊，理疗床哈，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没有空的。 医联体间紧密度不够，在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潘医生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层级的医院紧密接触的内在动力不足。 现在建议医疗机构凭兴趣大家去互相对接，那我不同体系之间这个政府拨款薪酬管理规定都是不同的，能动性如果完全下放，这是不可能做成的，因为很难找到双赢多赢。 他认为，要想真正把辖区内不同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统筹起来为百姓服务，应该在顶层设计上加强协同机制的考虑。 这个政府牵头，大家来论证，在这个区域内所有的医疗机构就是天然对接医联体的架构，每个群体大家的诉求点放在桌面上，做了一定的规划之后，坚定不移地推下去。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随着本市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2016年全市出生的新生儿达到了28万人。去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依然是处于高位。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表示，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儿科资源缺口问题，本市要求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建立或者恢复儿科专业。目前全市有149家医院可以提供儿科医疗服务。另外一方面，本市将会持续加大儿科医生的人才培养。2017年，首都医科大学招收67名儿科专业研究生，并且恢复了儿科专业的本科生招收和培养。基层儿科建设方面，还会在全科医生当中挑选部分进行儿科专业的培养，计划每年培养100名基层医生，加强儿科的服务能力。不少老年人喜欢用热水袋来取暖，但是我们要提醒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要慎用热水袋。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大都是患有末肢循环障碍，会出现感觉神经的病变，下肢血管供血不足，经常会使足部感觉退化，比正常人更容易感觉到脚麻脚凉。当局部的皮肤长时间的接触热水袋，热力慢慢渗入，达到皮肤不可逆的损伤温度。很多患者都是因为神经知觉的损伤，即使被烫了也会浑然不觉，甚至出现比较深的创伤，有的甚至直抵骨质。此外，糖尿病患者平时还应该注意，坐着的时候尽量抬高自己的足部，以减轻足部压力。不建议您久坐不动，双腿交叉坐，以免压迫血管和神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下肢的体位，要确保下肢血液运行比较通畅无阻，这样有利于下肢代谢产物的及时排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平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去掉我们脸上这老年斑。其实老年斑是不是周主任不光会长在我们的脸上呀，它有没有一些好发的部位呢？ 头面部啊，双手背，还有这个颈部，前胸都是好发部位。 这基本上都是像您刚才说的裸露在外的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分。 对，是容易遭受日光照射的部位。 很多朋友会说，这太阳照为什么就会让我们容易产生这个老年斑呢？是受到了比如说紫外线的影响，还是太阳光当中其他的这种影响呢？ 主要是紫外线，但是呢其他的光呢也起作用，主要是造成了皮肤的老化。老年斑其实是老化的一个表现。 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便是20多岁的朋友，我在自己的这个皮肤上发现了有老年斑，其实也证明这个皮肤已经开始老化了？ 老化是一个过程。这个当然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概率呢越来越多。 那也就是说，其实年轻的朋友我们也得注意观察自己的皮肤，出现老年斑的话其实是给我们提醒呢，这个时候皮肤已经开始有衰老的迹象了，我们得注意它了。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其实这个老年斑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和我们很多朋友说我出生了以后皮肤上就有这个胎记，看着也是一个斑的形状，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老年斑呢跟胎记，就是胎记呢也有很多种。所谓的胎记呢，就是有这个红色的胎记哈，有黑色的，就是黑色的呢，就是我们多半就是叫色素痣，或者是咖啡斑。这个痣呢，它是胚胎发育形成的，一般来讲呢，可以出生的时候就有，也可以是出生的时候没有，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是长出来，在面部啊、人体的躯干、四肢都可以有。就是说呢，这个色素痣。就是每个人都有，平均每个人大概有35颗痣。就是它的表现呢，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能够关注到，就是一个黑颜色的或者是蓝色的丘疹，凸起于皮面，或者是平的不凸起于皮面，一般来讲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这个痦子。 对，痦子就是一种痣。 而且我们的这个胎记其实也算是这其中的一种吗？ 胎记呢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当然了，胎记呢还有红色的胎记，就是血管瘤啊，像鲜红斑痣、海绵状血管瘤、草莓状血管瘤，那是另外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这是有很多是我们天生这个基因当中带的，有的是我们一出生就有，有的呢随着年纪的长大也会长出来。那我们今天和大伙说的这个老年斑，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胎记啊，甚至有些朋友说和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黄褐斑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它到底比如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吗？ 这三种斑呢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斑，就是首先呢它的病因不一样。就是说呢，就刚才说的这个黄褐斑呢一般好发于这个中青年女性。它是跟她体质还有她的内分泌有关系。老年斑呢刚才我们讲了是由于皮肤老化的原因，日光照射当然了这个色素痣呢它是组织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形成的。一开始呢也可以就是说出生以后没有，但是呢组织里面是有的，后来呢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病因不同，它的发生这个色素啊它的位置也不一样。黄褐斑呢就是表皮真皮都可以有这个老年斑呢通常发生在表皮，而色素痣呢由可以发生在表皮，也可以发生在真皮，也可以发生在表皮真皮交界处，也可以同时发生表皮真皮的这种痣，它比较复杂。 好，这是位置的不同，还有其他的不同吗？ 看起来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皮疹也是不一样的。像黄褐斑呢，一般是发生在这个面颊部，就是两个颧骨的部位对称的。它的色素呢就是说呢是淡褐色的，或者是黄褐色的，或者是成蝴蝶儿样的。这个老年斑呢一般呢个儿没那么大，米粒大小到指甲盖大小，当然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也可以稍微大一点，但是呢通常呢可以是平的，也可以是隆起来的增生性的。而黄褐斑呢它这个就是年龄呢发生更早一点，一般就是倾向于这个中青年女性，并且呢范围呢也是比较有一定的特点。而色素痣呢全身各处都可以有，它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一个隆起的或者是平的，这种黑颜色的边界很清楚的斑疹或者丘疹。 好，通过您这个描述，我们其实对比较常见的这三种我们皮肤上的这种痕迹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通过您今天的介绍，我回家照镜子发现我脸上这一个斑，作为一个没有专门学过这个皮肤科医学知识的朋友，我们自己能分辨出来吗？还是说有的时候它是比较有迷惑性的？ 如果是没有医学知识要想分辨的话呢是有难度的。但是呢我相信如果要自己钻研的话，稍微学习一下，大概也分辨，也能分辨一些。 通过今天这个周主任在节目当中的介绍，大家可以，我觉得是不是大致的可以先看一下，比如说它对不对称，长的这个位置，还有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大致可以分一下类，看看如果我们的脸上有这样的斑，它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哈，这个周主任，我们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说这个老年斑是提前衰老的一个信号吗？还想问问这老年斑是不是身体亚健康的一个表现啊？ 老年斑呢并不代表身体亚健康了。也可能这个人身体很健康而发生老年斑，特别是户外运动很多的人，其实不注意防晒也是可以发生的。就是说呢，老年斑不代表内脏有什么问题了，它仅仅是一个皮肤的问题，大家不要多想。 不会是什么我血管里面的脏东西比较多了，或者是我体内垃圾多了沉积在我的皮肤表面，不会这样的。 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上的表现，这个老年斑仅仅是皮肤上的表现。 好，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我们提前衰老的一个开始呢？ 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脏器衰老，而是表示皮肤老化的一个早期症状。 就是这个老年斑。 对， 那是不是也提醒一下大家，那就意味着我们晒太阳，通过阳光的紫外线，这个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加速老化呀？ 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说呢要注意防晒，比如说打伞啊，戴帽子啊，涂防晒霜啊这个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之前我记得这个皮肤科的医生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和很多爱美的朋友说其实这个皱纹和晒太阳也有关系。 皱纹也是老化的一个表现。 嗯，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皱纹也好，还是我们今天和大伙说的这个老年斑也好，它都是皮肤老化的不同阶段的这种表现。所以说阳光是可以直接导致我们皮肤出现衰老的，我们还是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防晒。还有听众朋友在说，网上一直在说吃酱油多的人容易长老年斑，是这样吗？ 这个跟饮食并没有关系，因为酱油是有颜色的，或者是其他有一些食物是有颜色的，这个吃进去呢，它一般不会导致老年斑的发生，也不会导致皮肤的色素的变化。这个呢，就是要稍微动点脑子想一想，这个一般是跟这个吃酱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也就是说酱油当中的色素是不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当中的。 对，不会的。 啊，还有一个朋友啊提的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这晒太阳我也不是光晒长斑那块啊，我整张脸都在外面晒，为什么有的地方长了有的地方不长呢？ 就是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长斑也不是说非得就是全脸一块长。因为在某个部位可以先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走路也不能两个脚一块迈出去吧。我们就迈左脚也好迈右脚也好，你总是有一个先走出来。就说呢，长斑呢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好发在某个地方，就是好发在这个日光暴露的部位。像面颊啊，这个前额和手背，确实是这个情况。 但是它不会，比如说我们整个脸都开始长，它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它更容易出现一些。 它是这样子的，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很小的斑，我们不注意观察就可能就没有发现，一般长到米粒儿啊，或者是半个米粒大小的时候，可能就能看出来了，它可以逐渐的扩大，也可以增多，可以是整张脸都长，但是呢，不是说整张脸长得都一样， 同步长， 大小呢、形态呢是不一样的，像这个老年人，有些老年人他这个满脸都可以长，一个一个的老年斑。但是呢，有些人呢也不到了很老也不长，长得或者很少。 好，那也想问问您，既然这个老年斑是皮肤衰老的一个开始，好，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和大伙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衰老都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大，每一个朋友或多或少可能都会长这老年斑呢？ 这么说吧，基本上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假如说是在你能活得足够大，都会长， 都会长。但是有一些朋友这个皮肤保养的比较好，可能他的这个长的年纪就会比较晚， 发病比较晚，或者说是发病就长得很少，或者是程度很轻，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不太容易被发现。 对， 好，还有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老年斑它的形状和颜色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斑突然变大了，出血了，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呢？像老年斑会逐渐的生长吗？ 老年斑呢可以长大，它这个长得是很慢的，但是呢一般不会出血。如果发生出血的话，这个大概率就不是老年斑，也可能是别的，这个像色素痣恶变是可以出血的。对于出血溃疡的这种情况，这要高度警惕。这个跟老年斑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好，那先说说这个会长大会变化的这个老年斑哈。那出现了这个老年斑，比如说在我们的脸上随着岁月的这个痕迹留下，我们已经长出了第一个老年斑，这个时候它既然会不断的增长，会不断的变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把它去除掉就可以阻碍它继续变大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注意日常的保养和防晒，其实它也不会再继续长大了？ 减少导致老年斑的这种病因，就是刺激性因素能够减缓或者是延迟它的生长。老年斑长大它也不是说是很快的，也可能是若干年才能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那比如说像很多朋友说这个痣我可以通过激光啊各种方法把它点掉，这个痣就没有了。像老年斑，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方法去除掉它吗？ 老年斑的去除比痣更容易，这个痣呢反而不见得就是用激光去掉都好。因为有一些痣如果比较大，就是最好是做手术切除，或者是不做也可以。因为痣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也不见得每一颗痣都要切掉，或者是都要用激光打掉。但是呢，如果要是老年斑呢，用激光呢通常就比较容易的去除，因为老年斑它比较表浅，在表皮。 嗯，也就是说它生长的部位相对来说比较浅，这个时候通过激光这样的技术更加容易去除掉。 是的。 嗯，那去除掉老年斑之后，我们说它是一个皮肤衰老的这个表现，我把这个部分去除掉了，会不会其他部分再长出来啊？ 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去掉的这个部分呢，跟其他部分这个并没有必然的这种前后因果关系。 嗯。 长不长老年斑取决于就是说呢，就是导致老年斑这些因素能不能去掉。嗯， 好，咱们来具体说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有可能让我们长老年斑，还有哪些原因呢？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人体它自身它要衰老。 嗯。 啊，这个呢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啊。其他呢就还有这个遗传因素，就是家族，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具有家族的遗传史，这个呢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嗯， 主要就是这些因素， 主要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哈。嗯啊，还有听众朋友说老年斑他在网上查有一个称呼叫良性的这个皮肤肿瘤，但是一提肿瘤大家还是有点这个心有余悸哈，为什么老年斑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这个良性肿瘤啊，它的范围很广，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痦子也是良性肿瘤的一种。 嗯 啊，就良性肿瘤呢其实很多种啊，像我们这个这个皮肤纤维瘤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个老年斑也属于良性肿瘤的范围。良性肿瘤呢实际上是不需要恐惧的 啊。我们也就是说这个长在我们的身上它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影响， 老年斑不会恶变 啊。 嗯， 我觉得可能听到这个肿瘤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它会不会恶变啊，会不会比如说进一步发展成其他的比如皮肤癌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是不会的。 对，老年斑自身不会发展成皮肤癌，但是呢日晒呢是可以导致皮肤发生皮肤癌的，就是有别的皮肤癌可以。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防晒的习惯还是应该养成哈， 特别是对于一些户外运动比较多或者是一些职业，像我们这个就是农民朋友啊， 嗯，环卫工人啊， 或者是这个地质调查呀，就是在室外作业的特别是生活在这个高原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的尤其重要。 嗯，好，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防晒，这不仅仅是比如说保护我们的这个肤色，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也能起到保障的作用，而且可以防止我们皮肤的衰老。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22岁就长斑了，还想问问您怎么去斑，但他具体没说自己长的是什么样的斑。22岁咱们先大致分析一下吧，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在脸上出现什么样的斑呢？ 22岁长斑呢，这个从临床经验看有可能有几个病要考虑，一个是扁平疣。 嗯， 扁平疣呢有一种呢就是它会有色素啊，这个不是黄褐斑，也不是这个老年斑，多半呢就是是这种可能性大，叫扁平疣。它是一种病毒感染，这个在年轻人好发 哦， 它也是一片一片的有一点色素啊，但是呢这个呢跟老年斑不一样。 不一样哈。 嗯， 今天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老年斑的相关话题，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自己长斑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斑。我们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最好把这个您皮肤上长斑的这个部位啊发一个照片，这样的话周主任可以通过照片帮您大致判断一下，只是口头描述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准确的帮您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甩掉斑斑点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我们的听众朋友小玲在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女儿今年13岁了，脸上呢长了好多的斑点，长的这个位置啊是在鼻梁骨的两侧，想问问这种情况能治好吗？这个年纪更小了，这应该不会是我们说的老年斑吧？ 嗯，这个老年斑的可能性比较小，13岁脸上鼻梁骨上两侧，这个多半是就这个咖啡斑呀，或者是这种就是先天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咖啡斑，是我们说的是雀斑吗？ 对，雀斑也有可能 啊。 嗯， 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了这个位置鼻梁骨的两侧，现在有方法，比如说去除掉这些不好看的小斑点吗？ 还是有办法，就是这个雀斑呢，现在通过这种激光治疗也是效果非常好。 嗯， 能够完全去掉。 哦，能够完全去掉， 还不留痕迹。对。 啊，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老年斑能不能淡化，能不能治疗，还想问是用激光来进行治疗吗？ 老年斑呢治疗是非常简单的，实际上用现有的方法，包括激光啊，还有液氮冷冻啊，都是可以解决的。 除了激光，液氮冷冻也是可以解决这个老年斑的问题哈。 对。 但是我们说了，老年斑呢，它其实是我们皮肤开始衰老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信号。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信号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比如说减缓老年斑它生长的这个速度，甚至我们减缓一下没有长出老年斑的这些部位的衰老情况，让它尽量不长这样的斑？ 主要措施呢，就是可以防晒，涂防晒霜啊，这些措施比较有效。 嗯。那比如说像一些抹的化妆品，甚至网上的一些偏方，咱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先说一说可能我们在广告当中最经常听到的什么抗衰老啊、抗皱啊，各种各种什么精华呀、面霜啊，这些有用吗？ 精华呀、面霜啊、胶原蛋白啊等等各种美容产品呢，这个作用呢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刚才讲的防晒其实非常重要，其他的呢对这个帮助呢并不大。 哦，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化妆品呢，它可能有一些这个滋润作用，就是对于缺乏油脂啊，能够保护皮肤，这一点呢确实是有的， 有效果。 但是呢，如果要说是更多的功效，有时候可能是比较勉强或者比较牵强附会的 啊，也就是说没有广告当中宣传的那么神奇，什么皮肤永远留在18岁啊，什么弹奏鱼尾纹呐，这种不太可能通过我们说外界光是抹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皱纹去掉，把我们的这个斑点去掉，是吗？ 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好啊，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在网上查了很多去除老年斑的这种小偏方和小妙招，咱们也来帮大伙判断一下有没有功效哈。有听众朋友说，他在网上查到说老年斑不用手术也不用吃药，只要抹一些清热去火的牙膏就可以了，这个有效果吗？ 老年斑呢，其实抹药呢也有，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个微酸软膏啊。就是还有就是它有这个角质剥脱作用的，抹牙膏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牙膏本身它有刺激性，牙膏是用来刷牙的，这个呢，这个没有必要拿牙膏去治疗老年斑，因为我们现在有专门的治疗老年斑的这个方法 啊， 也有药物。 好，这个我估计这个朋友还说了，这牙膏还得有选择，要清热去火，这可能是他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分析，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淤积啊什么的，通过这种清热去火的方法能够让这些淤积散去，其实是不靠谱的，对于老年斑来说。 对，这个呢其实不存在清热散火这些方面的考虑，因为它本质上非常明确，是一个增厚一个增生啊。 还有听众朋友说，在网上查到说每天吃维生素 E， 坚持服用半年到一年，这老年斑就能变淡。这维生素 E 有减缓我们皮肤衰老的功效吗？ 维生素 E 还有这个维生素 C， 它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抗衰老，就是抗自由基的作用。就是说呢，对这个有抗衰老作用。如果是吃 VC、VE 呢，确实是对一些斑呢，包括老年斑，有减轻啊，或者是淡化斑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呢，要吃的时间比较长，剂量呢要足够大，就是说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刚才除了这个朋友说到的维 E， 其实还有维 C 也有这样的这个功效哈。 对，维 C 也有。 那现在除了这个内服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有外用，比如说现在维 E 的这种胶囊，有一些朋友说在美容或者做面膜的时候把它扎破，然后和到这个面膜当中抹在脸上，像外用这种维 C 或者是维 E 有效果吗？ 作用不是太大。 哦， 因为 VE 呢，外用呢，主要还是靠的是这个它的油性的这个基质。 嗯。 本身呢，因为皮肤很难吸收，皮肤屏障，很难吸收这些药物。 嗯。所以说还是内服的效果可能会更 好。内服疗效有一定的效果，这个是确切的。 嗯。 外用呢，这个呢就不是太确切了。 嗯，好。那也就是说维 E 和维 C 这个两个是可以内服的话帮助我们比如说减缓 抗衰老 淡化这个老年斑的出现啊，还有朋友在说把大蒜切成薄片贴在老年斑的患处反复摩擦直到皮肤充血发红为止，这样靠谱吗？ 这个呢大蒜刺激性比较强，涂在皮肤上呢就是它会引起这个刺激性的皮炎啊，当然了这种刺激性呢就是也有可能说老年斑如果比较浅啊也有可能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通常不建议这么做。 嗯， 因为大概率事件呢会引起这个接触性皮炎，就是引起皮肤的红肿。 嗯 啊，这个呢老年斑也可能还是去不掉。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姜丝蜂蜜水可以起到解毒美白养颜和祛斑的功效。其实好像蜂蜜水这个是大家伙在这个祛斑养颜过程当中提到特别多的，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也想问问您先说说这个姜丝蜂蜜水有没有效果呀？ 姜丝啊，蜂蜜这都是食品。 嗯 啊，这个拿这个东西来治病本身它就不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东西。 嗯 啊，就是我们用脑子想一想啊，你喝了蜂蜜水能治什么病啊？当然如果是饿了是有这个吃了蜂蜜里边有糖嘛， 嗯， 对吧，这个呢仅仅是补充能量而已啊，对的，治饿的病啊，对于这个老年斑它丝毫不相干的事儿。 哦哦，那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我也想问问您哈，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在日常的这种美容当中都特别偏爱于蜂蜜，这个蜂蜜比如说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对我们的皮肤真的没有作用吗？没有帮助吗？ 外用是不会有作用的，拿蜂蜜外用这个绝对是不建议的。至于这个内服的话呢，这个也要看情况，当然了对于老年斑是不会有作用的，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你就把它作为糖就对了。 嗯， 因为我们要吃点白糖就是跟这个一回事儿，但是呢你要注意如果你血糖要高那还是谨慎， 还是得控制。 对，嗯，如果是血糖不高正常人你喜好吃一点这个也无妨。 嗯， 但是呢不要指望它具有某种神秘的功效。 嗯 嗯，这个就想多了。 好，祛斑美容想要通过蜂蜜的话也是不太靠谱的了。 嗯，更多的功效都没有。 好还有朋友在说搓手搓脸这样的运动能够预防老年斑，这可能是比如说像这种揉搓它会有效果吗？按摩它 按摩改善血液循环这个帮助也不大，帮助也不大，当然了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暗示作用， 嗯， 对我们改善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可能有帮助。 嗯，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我搓揉它按摩它这个不是会加快我们的血液循环吗？不能帮助我们抗衰老吗？ 加速血液循环也对这个抗衰老也是作用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本质上并不是因为缺血才衰老，这个衰老啊是一个程序性的， 嗯， 就是细胞自身的一个程序啊，你无论你外界环境如何之变化，最终它都是要衰老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啊。万物呢皆有周期，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这就是规律。 嗯，好，但是每个爱美的朋友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老得慢一点。水儿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问问您说，怎么才能让老年斑尽量少长在脸上啊？然后还想请教您一下，这脸部的皮肤怎么才能让它老得慢一点呢？ 这个是明确的，就是这个科学告诉我们老年斑的发生跟日晒有关系。 嗯， 那么我们就把防晒工作做好，如果你在意这个脸上的皮肤啊，不想让它过早老化，您就特别注意防晒，这就 OK 了。 嗯，除了防晒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其他能做的吗？ 我们做的其实对这个帮助并都不是很大。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其实帮助都不是太大， 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这个通过饮食啊，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作用都是很有限的，因为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这个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其主要作用。 嗯，好，还有真水无香说自己今年已经快60岁了，说不太习惯像小姑娘一样天天出门抹这防晒霜，说太阳大了比较晒的情况呢一般自己戴一个帽子出门，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什么 食物对皮肤比较好的，除了这个涂防晒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晒作用呢？ 这个食物呢，其实不能起到防晒作用，并且呢，有的食物呢，还可能增加皮肤对日光的敏感性。 哦，我们就说感光的食物。 对，像我们吃的这个马齿苋啊，或者是那个灰灰菜啊，或者是红苋菜啊，红苋菜里面它有那种红颜色的东西，那个是一个光敏剂，叫卟啉，就是卟啉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具有这个吸收紫外阳光紫外线，吸收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就是它具有光敏性。你吃了这个东西呢，包括有些芹菜啊等等，有些植物，就是可以引起这个光敏感。本来晒得很轻很轻的，没有什么反应的，可能会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反而会。同样的晒的剂量反应会比较重。 那就是说吃了这些光敏的食物，我们外出更得注意防晒了。 对的，如果不防晒，有时候会引起叫蔬菜日光皮炎，就是晒了太阳之后脸会肿起来。 好，那我们再帮大伙总结一下吧，刚才您说的这些有可能引起这种光敏的食物都有哪些？ 红苋菜，这个马齿苋，这是一种野菜哈。还有这个芹菜也有可能。当然了，我们现在因为吃的量都不是很大，过去呢就是发生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啊，这个就是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吃很多的野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概率高一些。现在呢一般不会刻意吃很多的野菜，这种病呢很少见。 好，说到这个光敏感性啊，经常会有一些含有维 C 的东西，说这个应该避免日光的这种照射，说它也是光敏感。像维 C 有这样的光敏感性吗？ 维 C 呢没有光敏感，维 C 呢对于这个预防老年斑和抗氧化、抗衰老呢是有帮助的。这个呢维 C 呢是就是多吃蔬菜，就是这种水果啊还是有帮助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让老年斑尽量避免长在脸上，这个长的部位我们有办法控制它吗？ 为什么要长在脸上？就是因为这个脸上它是暴露的部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你要想那个不让它长脸上，你就是 做好防晒， 做好防晒，还是这句话，做好防晒。 因为可能基因啊，这个遗传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控制，我们能够做的，后天能够补足的，也就是防晒这一项了。 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呢，我们这个自身的体质呢是DNA 决定的， 没办法改变。那像这个朋友说，60岁不太习惯抹防晒霜的话，像戴帽子这样的物理防晒方式有用吗？ 当然有用，物理防晒其实也是很好的办法，这个主要是要形成习惯。包括打伞都是很好的，包括穿长袖衣服。 也就是把这些露出来的部位尽量的遮盖住，不要让阳光直射到它。 对，这个其实这个效果也是很好，非常好。 好，也想问问您哈，像现在冬天天比较冷，大家伙呢，尤其是老年朋友还喜欢晒一晒太阳，觉得这样比较暖和。如果我们为了避免长老年斑，我们不让阳光直接晒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玻璃，通过窗户晒到身上，还会有这个长老年斑的风险吗？ 就是玻璃呢，它是会把中波紫外线和短波，中波紫外线给挡起来。穿透玻璃的是有这个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呢，就是也还是能够引起这个的， 也还是会让我们皮肤衰老。所以说隔着玻璃晒太阳，这样的话我们 也不行， 也得做防晒。 对，会晒黑。 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网易直播平台上发了一个图片给您，您可以帮他看看哈，是一位先生。他这个是耳朵前面啊有一些痣，咱们来看看这个痣，您通过这个图片先判断一下，这是老年斑吗？我看这颜色比较深呢。 这个呢其实典型的老年斑。它就首先部位呢头面部，另外呢它是颜色呢有的是淡褐色的，有的是比较深的颜色 比较深。 它是隆起的，就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隆起来的，当然也有那个就是在面颊这一块也有那个平一点的。就是起的时间比较短的呢它比较扁平。而时间长的呢它增厚啊，并且呢有大概有蚕豆大小啊，就是这个是典型的老年斑。 这个首先帮他判断了这是老年斑了。 对。 那像这个朋友他比如说如果现在这样的话想去除的话有方法吗？ 做激光或者做冷冻都可以。 激光或者冷冻。他这个有深有重，也想问问比如说如果自己发现皮肤有这个斑点想要去掉的时候，有这个比如说最好的时机吗？是越早去除效果越好吗？ 当然从治的这个容易程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更容易治疗。 嗯。 但是呢，治不治疗呢，取决于你自己他这种感受。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造成了困扰， 嗯， 那你就可以及时的去治疗。如果觉得没有造成什么困扰的话呢，不治疗也没有关系。 嗯。 当然从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早和晚都是可以治疗的好的。啊，但是呢，早的话呢，就是治疗起来更方便啊，更方便一些。 嗯，好，那这个先生哈，这个老年斑，您刚才也帮他分析了，有深的有浅的，那应该长的这个时间有早有晚。 对。 哦，那去除的效果，比如说通过激光这样的一个技术，像生长时间比较长、颜色比较深的这种斑，也能够去除掉吗？ 能去除掉，它是治疗方法还是不一样，就是比较增厚的。这种斑呢要用这个二氧化碳激光，如果是比较平的这种斑呢，没有增生的，光是颜色变深呢，可以用这个去色素的一种调 Q 激光， 嗯， 像755纳米波长的，或者是532纳米波长的，就是有不同的激光， 哦，这都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领域， 比较专业的。对，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告诉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颜色深的、颜色浅的、长得早的、长得晚的，通过激光的技术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掉这样的老年斑。那如果选择激光的这个手段想去除老年斑的话，首先想问问您疼不疼，再一个问问比如说它这个恢复的周期大概有多久。 激光呢，它是一种含有高能量的一种那个单一波长的光，去掉老年斑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嗯， 但是这种疼痛呢通常都是可以忍受的， 嗯， 不是很疼，因为它时间很短，因为激光呢它是脉冲激光，基本上都是以纳秒纳秒这个单位的，几个纳秒，时间很短，所以说呢这种疼痛呢多半都是可以忍受的。 那也就是说在激光比如说我们去斑的时候是不需要打麻药， 一般是不需要打麻药，因为还没有疼到这个份上，当然如果是它比较敏感的话需要打麻药，也可以打麻药，也可以涂麻药，就是也有麻药， 外用的 药膏也有但是呢从我们临床工作经验来看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不需要这样打麻药的。 好，那通过这个激光去除是可以忍的，一般比如说手术的时间大概会多久？ 一般也是比较快的，像这个老同志，他脸上如果是两边都有，还有脖子上颈部也有要做起来可能20来分钟应该差不多。 哦，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去完斑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恢复的周期了，一般它的恢复周期会多久呢？ 这个激光打完了以后呢，这个皮肤呢因为老年斑去掉了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糜烂面，皮肤呢是不完整的，通常恢复的周期呢7到10天左右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哦，7到10天。 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可能需要暂时不洗脸。 也就是说不能沾水。 对。 嗯，好，那7到10天恢复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它是通过比如说激光的技术之后我们会看到新的皮肤生长出来，这7到10天这样的一个周期是吗？ 因为老年斑呢比较浅，我们激光把老年斑打掉之后呢，它是表皮的一个就是表皮的部分的缺损。 嗯。 表皮呢有基底细胞呢，它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表皮细胞来更替，这样新长出来皮肤呢就没有老年斑了，但是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斑痕啊什么东西的，通常情况下呢就看起来更好看了。 更好看，大概7到10天。 年轻了，对。 那这个周期想问问，比如说恢复的这个周期，您刚才说了一开始我们尽量不要沾水，那这个周期大概比如说几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洗脸啊什么的？ 一般3到5天左右，看情况，就是基本上问题不大。 嗯，那弄完了之后，比如说我后续还需要，比如说抹什么药膏，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呵护吗？ 通常情况下，其实什么都不用抹就可以当然，如果是面积比较，就是有些老年斑面积比较大也可以用一点这个就是抗生素的药膏预防感染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嗯，好，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也请周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间，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想要去除到脸上这些不好看的斑斑点点的话，也可以在世纪坛医院继续找到您。 我是每周一、周四、周五的上午出

只想拥有万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